生活，我开始写小说，好多画面好多灵感，我要把咖啡留给你，巷口不小心经过，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，帮你转发的你叫我别管，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，想起那一个夏天，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，想起你熟悉的脸，每天就像冬天，爱爱爱，你说那是爱爱爱，谁该坚强起来，月亮还是太阳，是谁占了谁，是谁的回忆爱，你说已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把你自杀，Cause baby you are my mind说吧，如果以后和好了，看到你朋友不是很尴尬，想起那一个夏天，那不是那不是那是冬天，想起你自己的脸，每天就像冬天，爱爱爱，你说那是爱爱爱，变成你故事的计划的社会里，我写的小说根本是空白，你说既然已分开。